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见多云，偏北风四级左右，阵风六级，最高气温30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偏北风二三级兼四级，最低气温19度，最大相对湿度6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来了您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你们常字跟我来来辆，这是四位。给这续水啊，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续单。 要喝啥呀？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调频 87.6 兆赫的节目，又到我们开心茶馆各位茶客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的时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啊又将回到此前的主题，接着和您一起呢分享侯氏相声世家两代名家表演的相声作品。本周呢唱主角的又将回到侯宝林先生。我们首先呢来欣赏一段侯宝林先生啊和郭启儒先生在上个世纪60年代表演的一段体育题材的相声作品。这是伴随着我们乒乓健儿啊在世乒赛上取得佳绩而创作的一段77号。 这个相声啊有单口相声啊有对口相声，单口相声呢是一个人说，对口相声啊是两个人说。 各位首长，各位同志，我可不是做报告，我只是把我们这次工作向首长和同志们汇报一下。我们这个代表团一共是30多个人，运动员28人，男子16人，女子12人。 我这位是谁请来的？ 我们是4月1号到达捷克斯洛伐克的首都布拉格。 我说同志， 请下边坐吧。 这我下边坐去。 比赛是在福奇克公园体育馆，中国乒乓球队蝉联了男子团体冠军。 您这是报告还是传达？ 不用沏茶。 谁给你沏茶了？ 不是你要给我沏茶吗？ 我干嘛给你沏茶呀？ 不是做报告都给沏一杯茶吗？ 我们这儿没茶。 行啊，白水也行。 白。 比赛呢是4月5号开始。 谁做报告啊？ 我。比赛是四月五， 您报告什么事啊？ 就是这次我们出国的事情。 你出国了？你出国，我怎么没去呀？ 我们这次没带炊事员。 什么没带炊事 员？是啊，这个实在情况，我们是在大使馆吃饭，都很方便。 我问你啊，出国干嘛去了？ 我呀，我是参加27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哎，这怎么回事？ 哭 什么？没带你去就哭了。 我这是哭呢。 那你这是干嘛呢？ 我这是乐呢。 你乐什么？ 你参加了27届锦标赛了？ 怎么你听着奇怪？ 太奇怪了，一个相声演员参加世界乒乓球锦标赛，这不是胡来吗？你 同志一点也不奇怪。我们国家自建国以来大力开展体育活动，为了增强人民体质，人人参加体育活动，除你什么也不参加。 谁告诉你的？我没参加广播操吗？ 嗨， 一二 行，你会的紧的一晃散了。就这两下子，其他项目啊你什么都不行。 我不行啊。你也不行。 我 哎， 我参加篮球比赛。 那不就在咱们本单位吗？ 我也出去比赛吗？ 你最远也没出去西城区啊。 那是玩儿，那非正式的。我真正的本事你不知道。 哪一项啊？ 说相声。 你这不废话吗？ 相声算得了体育吗？ 相声是本行，业余爱好乒乓球，所以我参加世界27届乒乓球锦标赛，明白吗？ 你呀，找个凉快地方先休息休息去吧。 我不累啊。 我知道你不累啊。 那我干嘛休息？ 因为你的温度太高了。 我没这感觉。 哎，我有这感觉呀。啊，你这是发高烧呢，烧得你直说胡话呀。 同志，这话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嗯，你要说别的你还能蒙我。27届锦标赛，这是家喻户晓，人所共知。你别瞧我不参加体育活动，我也知道根本哎没你。 这是误会。嗯，很大的误会，应该说这是大个儿的误会啊。 这误会要个儿大个儿小呢？ 你本来不关心体育活动，你这是听别人说的。 没有的话，嗯，我听广播了还能有错吗？ 真听了吗？ 可不真听了吗？ 这次乒乓球锦标赛咱们得了几项冠军知道吗？ 知道，3项，男子团体冠军，男子单打冠军，男子双打冠军。 嗯，对呀。 当然对了。 男子单打冠军谁？ 哎，冠军是庄则栋，亚军是李芙蓉。 男子双打冠军呢？ 双打冠军是王志良、张谢林。 错了，人名不能给人说错了啊，听清楚了再说呀。记住了，下回人家再问你啊，给人说对喽。男子双打冠军王志良、侯宝林。 哎，跟王志良一块打的那个是谁？ 侯宝林呢、啊、 专打削球的那个。 哎， 那叫张谢林。 那个是啊。 啊，怎么着？ 那是误会，那是译音的时候他们大概译错了。一错， 你能说？可是人家都知道是张谢林， 他们都弄错了， 都弄错了呀？不可能，嗯，不可能。 那么你说谁？ 那张谢林嘛。 那么这里没我， 可不没你吗？ 那我就甭说了，同志们，我的报告取消了，因为他不信。对不起，再见。 哎，您别走啊。那么你说是谁呀？ 侯宝林嘛，人所共知嘛。 好好。就算是侯宝林。 干嘛就算呢？就是侯宝林。你必须得建立这样一个新的概念 啊。哎，诸位您注意啊，这位就是中国种子选手，专打削球的张、嗯、不是侯宝林呢、啊、 哎，嗯，那好吧。同志们请坐好，我继续做报告。我说呀、啊、嗯，我说什么、嗯、 我知道你说什么啊。怎么着，没词儿了？ 什么没词儿了？让你给搅乱了，找不着头了。 这说倒怨我，你不说是27届吗？ 哦，师弟，嗯，我们这次参加27届乒乓球锦标赛，这和26届是不同的。 有什么不同呢？ 因为他是27届。 你这不废话吗？ 啊、不是废话，同志。嗯，他这个27届跟26届不同。 怎么？ 这一次应该说是有史以来人数最多的一次。 哦， 26届运动员200多人。 是了。 27届运动员500多人。 哎呀，增加了1倍。 就是嘛。哦。再者说，嗯，过去呀、啊，一直是日本队蝉联男子团体冠军， 是吗？ 男子单打冠军。 哦， 自从25届，咱们的荣国团赢得了男子单打冠军， 嗯， 这使人们大吃一惊。 啊， 26届我们又得了3项冠军， 嗯， 这使人们又吃一惊， 这叫二惊了。嗯， 在26届以后， 嗯， 人就注意了我们的打法，研究我们的打法。 哦， 所以这一次比赛，我们就成了整个比赛的目标， 这是想从咱们手里头夺取冠军呢。 说老实话， 嗯， 我们这次赢得了3项冠军、2项亚军、6个第3名， 嗯， 的确是不容易。 这个主要嘛，还得说是侯宝林的力量啊。 这怎么能说我个人的力量？ 嗯， 这你是助长我的骄傲情绪，这应该说是我们大家的力量， 嗯， 集体的力量，更主要是党的关怀培养， 哦， 全国人民的支持鼓舞， 嗯。 和我们整个乒乓球队上下一心，团结一致，奋发图强，勤学苦练，才实现了为国争光的宏愿，对吧？ 您这倒是实话呀。任何成就没有集体力量那是不可能的， 是吗？当然每一项比赛要通过个人去表现。 对呀、 是吧？ 那么这次使人最注意的人是谁呀？ 这次在比赛中使人最注意的人物啊，那就是庄则栋。 侯宝林， 甭提你行不行 啊？他这里不是有我吗？当然我不说我个人怎么样了， 那怎么着？ 是不是？反正是大家的力量嘛。 是吗？ 是不是？ 哎， 反正这里头有我一份就是了。 哦， 谁都知道男子双打冠军王志良、侯宝林， 太好。 是吧？那么，我说说我们整个比赛的情况。 可以。 我说说我们的战术吧。 好， 我们的打法是多种多样的。 哦， 我们有攻坚战。 哦， 有防守战。 啊， 有游击战术，有蘑菇战术。 哎，谁打攻坚战呢？ 打攻坚战人多了 啊。 你像庄则栋、李富荣、徐云生、邱忠慧、王健、老将孙梅英，这都是硬攻手。 哦，这次女子队打得怎么样？ 也打得不错。 是啊， 那我参加女子比赛的时候，我有这个感觉，深有这个体会 啊。你参加什么了？ 女子比赛，深有体会。 我说你怎么没烫头啊？ 我烫头干什么？ 那么你参加女子队比赛干什么？ 我是我说的吗？ 可不你说的吗？ 不是，我是参观了女子比赛。你没听清楚，这个人耳朵不好。 啊，那我这耳朵不好。 你最好啊，你带上一个那个助听器。 我也用不着那个。 我参观了女子比赛。 那就是了 啊。 嗯， 女子队淘汰了四名种子选手，都是世界名将。 是啊， 侯宝林淘汰了关正子。 你怎么又跑女子队去了？ 那什么淘汰关正子那个谁， 那叫林慧卿 啊。对了，反正他有个林字。 嘿，沾边他就往前抢。 林慧卿淘汰了关正子，李鹤南淘汰了高吉安，胡克明大战松琪， 不错。 我们的青年选手表现得非常好。 哦，这个男子队怎么样？ 男子队也是这样 啊。 胡道本智取三目。 哦， 王志良连闯五关。 是啊， 于长春夺回帅印。郑仲贤鏖战五局。 哦， 侯宝林大显威风。 怎么这里头又有你啊？ 对了，他没我就甭说了。 哎，听说外国记者对咱们有很多的评论呢。 有外国人说中国乒乓球队，既学各国的打法，又有自己的风格。 哦， 既有各国各种各样的打法，又有各国没有的打法。 你这自己的风格吗？ 说中国人打乒乓球，也是百花齐放的。 我怎么这味儿啊？ 这不外国人说的吗？ 你就别学外国人了。 说中国人赢得了冠军是当之无愧。 哎，对咱们运动员有什么评论呢？ 那多得很。 哦， 说他们这种快攻啊，像什么庄则栋，徐云生，李富荣，说他们这种打法的跟火箭似的那么快。对侯宝林的评论呢？ 啊，这有什么评论？ 外国人 啊，怎么说的？ 那甭说了。 怎么？ 那怎么好意思说呢？我站在这儿，我一说侯宝林如何如何，好像是吹牛了。 干嘛好像啊？根本你就吹牛嘛。那这里的有你什么？这不是？ 哎，男子双打冠军侯宝林， 张谢林吗？ 那这里没我。 可不没你吗？ 那我就甭说了。同志们，我的报告又取消了，因为他不信。对不起，再见。 哎，您别走，私藏我没说，您还接茬吹。您还接茬说。 好嘞，信不信由你。说中国77号种子选手侯宝林，这一次表。 我说同志，你不像77号。 是啊， 那不是今儿没带着号是吧？你就带着号也不像。 怎么不像？ 那77号那没有你这么大块啊。 你在哪儿看见过？ 电影啊。 在电影里看着比这小点，是不是 啊？ 他那不是电影吗？ 哦，电影把你给照小了 啊。他那个电影就是在布拉格照那电影，是不是啊？他那电影他是在布拉格照的。 在哪儿照的不也一样吗？ 他你不知道布拉格那个地方，我们去那个时候那个天气啊，它冷啊， 一冷就把你给照小了。 哎，热胀冷缩嘛。 你 这不像话呀，这。 那你说是谁？ 张谢林。 可这里没我， 可不没你吗？ 那我就甭说了，同志们，我报告又取消了。 对不起，再见。是又走啊？你还接着说吧。 好嘞，我不说我自己的事情了。我说是男子团体赛的中日决赛怎么样？ 那好啊， 男子团体赛是代表一个国家水平的， 哦， 也是比赛中最重要的一项。 对呀， 是在4月9号晚上进行的。 那么头一盘是谁？ 头一盘就是小庄出场。 哦，庄则栋。 哎，小庄 跟谁？ 哎，木村。 哦，跟木村。 头一盘 打得怎么样？ 1-2输给了木村。 哟，怎么输了 啊？怎么输了？我没告诉你吗？27届和26届不同吗？自从26届以后，人家研究咱们的打法，特别是想办法对付庄则栋，管他的打法叫中国打法的代表。 嗯， 所以他输了。 哦， 再者说，日本队是我们对手中最强的一个。 嗯， 历史悠久，经验丰富，人才济济，技术高强。 嗯， 又说了。 又说什么？ 君家胜败，此乃是常理。 嗯，我你要唱戏呀、啊？ 那有输有赢嘛。 那倒是。嗯，二盘呢？ 第二盘 啊， 二盘不要谈了。 嗯， 那这个第三盘好。 三盘， 哎，是徐云生对狄村。 这两个人打得怎么样？ 好啊。 啊， 狄村的外号叫智多星。 哦， 那徐云生外号也叫智多星。 对呀、啊， 狄村是技术全面。 哦， 徐云生呢是变化多端。 哦，各有所长。 这两个人打起来这个棒啊！啊， 嗯， 狄村打的是又凶又猛又硬。 哦， 徐云生用同样的办法回敬他 啊， 你凶我也凶， 对， 你硬我也硬， 是吗？ 你猛我也猛， 对， 你输，嗯、我就赢了， 可不赢了吗？ 2-0战胜狄村。 哦， 嗯， 那么第四盘呢？ 第四盘啊， 嗯， 第四盘不要谈了， 嗯， 第五盘好， 他老跳着说，嗯， 第五盘是。又是一场精彩的快攻战。 谁跟谁呀？ 庄则栋对狄村。 怎么的？狄村他连着打呀？ 庄则栋一上来就噼啪乒乓咚。 怎么了？ 连得5分。 呵，真棒 啊。 嗯， 狄村也不示弱。 狄村 以快攻快。 嗯， 这两球打起来这个快呀、啊、乒乓球在两人中间画成了一个白道。 嗯， 让你看不出这个球究竟在哪方。 嗯， 观众够累的， 是吗？ 看这场球， 嗯， 嚯嚯嚯嚯嚯嚯嚯嚯嚯嚯嚯，大概看完了都得上医院瞧脖子去了。 不至于这么悬呐， 连裁判员都忘了翻分了。 怎么？ 俩眼都看直了。 嗯， 庄则栋2-0战胜了他的对手， 又一2-0。 哎， 那么 第六盘，徐云生又以2-0战胜对手， 嗯、 中国队5-1蝉联了男子团体冠军。 嗯， 这场精彩的比赛在观众热烈的掌声中结束了。 嗯， 傅奇芳带着我们去领奖杯，每人挂上一个金质奖章。 哎，别结束啊！ 完了， 哎。没完呢。 怎么？ 那个中国种子选手77号侯宝林哪儿去了？ 那我不说了。 怎么？ 你老不信，我何必还说呢？ 哎，您说我信了 啊。 77号种子选手侯宝林，没错 没错啊。 是说张谢林的，那都弄错了。 是侯宝林 啊，是侯宝林。 那我就说， 那您说说， 那个比赛不是6盘吗？ 是啊， 我打的第2、第4。 哦，第2跟第4。 哎， 嗯， 第2盘我是对三木。 我对孙木。 第4盘我是对木村。 打得怎么样？ 都是1-2战胜了我的对手。 啊，比分多少？ 比分啊， 嗯， 是42-17，42-16。 啊，我说您等等，42-40行了，有42-17的吗？ 不，他不是2-0吗？21-9，21-8，8-9-17，42-17啊。21-5，21-11，42-16。 嗯。我得搁一块儿算了、 啊、他这么样我不省事儿呢， 好吗？哎，听说您这两场打的是非常的好啊。 哎呦，打不好我瞎打。 哎，您的削的叫非常的好。 哎呦，这削不好我这瞎削。 您这是客气啊。 哎呦，客气不好，瞎客气 瞎客气。 我没什么毛病，我没什么。 您说说您的打法。 我的打法大家都知道吗？我是打削球 啊、 哦、打削球。不过我打削球跟欧洲的削球不一样 啊。 欧洲削球他们多是横握。 哦，横握 大刀都是这样削，是吧？ 哦， 我是直握。 你怎么样？ 开球的时候跟普通直握一样。 哦， 开完球以后退出2米就等着削了 啊。

这儿道谢来了啊！你应该问问他生产以后怎么样。 哦，问了。不是，看你这意思，生产挺顺利啊，也没发生什么事故啊。 啊？ 当然，咱也不希望超产了。啊、你在这儿住着，安全不安全呢？ 不放心呐。 要不要打两颗柱子？ 啊？ 这我怕冒了顶啊！ 哎。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我这么一说呀，屋里人全乐了。 能不乐吗？ 人家护士把孩子抱来了， 快看看吧。 我这么一看呢，咦，胖乎乎的，比你还胖呢。这小子比我还白呢， 多新鲜！ 哎，我说护士同志，你给我来个床， 嗯， 我也住这儿，看孩子。 嗨。妇产科不收男同志。 是啊，人家护士说了，您不放心呐、啊， 嗯， 您把孩子交给我吧， 嗯， 您也该走了，刚生完孩子，母亲呢应该多休息，您明天再来看吧。 哎，您爱人该休息了， 不让我住下我没意见的， 嗯， 多待会儿都不行， 这是医院里的规矩。 我说好，不回见吧， 嗯， 那小孩您看着了，您受累了， 又这儿道谢来了。 我从医院里出来呀、啊，哎呀，我心里头有说不出来的那么高兴。 嗯， 高兴的我呀， 怎么样？ 肚子直叫唤， 那是饿了。 对了，上去还没吃饭呢，跑到家去，我一看呢，我们那个街道主任李大嫂在那儿给我做饭呢。 嚯、哦，你们那儿家属工作搞得好啊？ 嗯，搞得可好了。 嗯， 我爱人怀孕的时候总是人家带着去检查， 嗯， 住院的手续都是人家给办的， 嗯、 我哪懂这套？ 那您可得好好谢谢人家。 是啊，我说了，我说他李大婶子， 哎， 嗯， 不是李大嫂吗？ 哎，有了孩子都不能这么叫了。我说他李大婶子，你受累了， 又这儿道谢来了。 不是，饭也做好了，您回去休息，我自个儿吃吧。 自个儿吃、啊、 人家走了以后，我吃完了饭躺床上我睡觉。第二天下班上井以后，我又跑医院 啊， 一连劲跑了好几天呢、 哦、 应该住一个礼拜，我五天就把他们接出来 了。住五天也行了， 不行也得接、 嗯、 我总想着他们， 太想了。 他们回家以后啊、 嗯、 哎，我家里特别热闹。 是啊， 啊，街坊邻居都来看呢、啊、 嗯， 啊，我们那个党支书也来了、 啊、 我们的老伙伴们都来了， 都来给您道喜， 还送礼呢。 嗯， 小枣、红糖、鸡蛋，咱们不好意思收人家的礼物。 嗨，您这是特殊情况嘛，老来得子，收下吧。 收下了。 嗯， 他们也这么说。 嗯， 我抱着那孩子，我总抱着啊、 嗯， 我那党支书端详了半天，他问我一句话把我给问愣了。 他问什么了？ 是男孩女孩啊？ 告诉他吧。 我也不知道 啊，男孩女孩都不知道啊。 那这几天净顾高兴了，都忘了问了、哦、我爱人说了是个男孩。 嗯，这才解围。 叫什么名字？ 嗯， 我也他没起名呢。 那就快起吧， 憋得我满头大汗起不出名来。我们党支书给我出主意，你想想你喜欢什么爱什么，就给他起个什么名。 哎，这主意好。 不是，我喜欢煤矿煤炭，好煤，优质煤，乌黑光亮的煤。 行，字儿太多了呢。 不行吗？ 当然不行啊。明儿人一问你这孩子叫什么名啊， 嗯， 叫煤矿煤炭乌黑光亮，人记得住吗？是 我要不我叫大老黑，他叫小二黑。 好，小二黑这名字好。 对了，他说这个名字挺响亮的、 哦、 大家非常高兴。我把客人都送走了。 嗯， 人家李大婶子走的时候还告诉我， 嗯， 那个火上温着鸡汤呢。 嗯， 回头你给他下点挂面，握俩鸡蛋，让他吃饱了再睡觉。就干这点活我还犯了个错误。 那犯什么错误？ 我看鸡汤开了，下上挂面，等了一会儿，握俩鸡蛋， 嗯， 搁点香油酱油，我一尝，咸不丝的，那还挺鲜呀， 这不挺好吗？ 是啊，我一看旁边有包红糖， 啊、嗯， 听说月子人吃红糖有好处，我拿起来，刷 到里头了。 我爱人吃的时候直问我，这挂面咋是甜的？我说，我把红糖搞里了。 哎 嗨、哎，那红糖是冲水喝的， 我实际上我这个违反了操作规程。 你呀、啊，你还得上补课班儿。 我说行了，下回就知道了。 嗯， 他吃完了睡觉， 嗯， 我干完了活也上炕，关了灯睡觉。 嗯， 可是我躺那儿就是睡不着， 睡不着。 我又把灯开了， 嗯， 把小二黑抱起来，看， 你呀、啊，非把他弄醒了不可。 哎，醒不了。 嗯， 睡挺香的。我说二黑呀、啊，你了解咱们家情况吗？爸爸是个煤矿工人，妈妈在街道上工作， 他懂吗？一会儿你就把他弄醒了。 他没醒，他妈醒了。 嗯， 就问我谁来了，我说二黑来了。 哎，到这儿醒了一个。 我说你看咱二黑长大了，让他干啥去？ 当矿工啊。 对了，我爱人也那么说的。我说你当矿工什么工种啊？是康拜因司机呢，还是水枪手呢？嗯，正年头机械化多好。 嗯， 当初爸爸刚一下井的时候，这些玩意儿都没有。 就是， 甭说看，听都没听说过。 哼， 你一出世就赶上好年头。 嗯， 就懂了这么多事儿。 他懂了吗？ 我懂了。 你呀、啊， 我爱人直说我。 嗯， 行了，他长大了跟你小一块干活当矿工，别唠叨了，睡觉吧，明儿还得下井呢。 哎，该休息了。 哦，对，二黑，听话，睡觉。明儿咱们下井。 嗯啊，他也下井啊？ 我下井。嗯，我把灯关了，躺在那儿，我就想啊，多好的事儿！大老黑生了个小二黑，往后呢，二黑生三黑，三黑生四黑，四黑生五黑， 嗯， 永远是煤矿工人。哎呀，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睡着。 嗯， 第二天早晨起来，我推着车刚一出门，他李大婶子又来了。 嗯， 人家真好。 嗯， 我说李大婶子，你太受累了。行了，你上班去吧，家事儿啊放心，我都包下来了。 嗯， 回他起来啊，我就给他冲红糖水喝。 哎， 我说红糖水你甭冲了。 怎么着？ 那个昨儿晚上我给下挂面了。哎， 刚才我们欣赏的呢，这是侯宝林先生啊和于世友先生合说的一段给您道喜。下边呢，我们再来欣赏一段侯宝林先生和刘宝瑞先生合作表演的传统的相声小段，王二姐思夫。 这回啊，我说一段笑话，这个大笑话啊有长篇的。你像什么官场斗啊，什么张广泰回家呀，都淘气顾董王狐狸，老虎拜把兄弟呀，哎，这个呀都是接着能说几段。另外呢还有单段的，这个单段的呀，什么柳官上任呐、 啊、 财迷老爷呀，文庙啊，这位是谁请来的？这个蹦蹦蹦，还带着鼓呢。 当里个啷地当，当啷当当。 哎，您别谈闲子呀。 八月里的秋风啊，阵阵凉。 不谈，唱上了的。 一长的那个薄露啊，眼霜儿那么一长， 嘿，乐亭大鼓有意思。 啷蹦啷蹦当 啊，蹦蹦蹦， 小眼霜儿单打竹根的草啊， 哦， 挂大点儿甩死就在小麦叶上啊。 蹦蹦蹦蹦嗯， 小燕飞南北呀，直到寒暑啊。 王二姐思夫， 二姐儿在房中 盼想豺狼， 我听过这段。 当里个隆里咚，嘿， 蹦蹦， 这就叫蹦打鼓了。 蹦蹦， 哎，这行了， 得，鼓给谱破了，这就甭打了。 噔噔噔噔噔噔， 哎，进台前了。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甭打了，这鼓破了，你还打什么呀？想不了了，你想不了了， 蹦 蹦 啊，翻个了， 蹦 蹦蹦蹦蹦蹦， 把鼓给翻个了，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一个噔噔噔噔一个噔噔噔噔噔噔一个噔噔噔噔噔一个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苏州城住了一位王员外， 王员外 家大豪富有余粮， 是这个词儿。 膝下无儿啊，所生两个女呀、啊。 对， 长大成人呐、啊，都得佩服了豺狼啊 啊！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一个噔噔噔噔，一个噔噔噔噔噔噔，一个噔的噔噔噔，一个噔的噔噔噔噔噔噔。二姑娘许配了张廷秀， 张廷秀对， 什么蹦蹦，不是 什么，得又破了，这回没用了， 噔噔噔， 没用了，噔，那你还想得了？哎，扔了吧，哎， 蹦， 还带着一个呢， 蹦蹦， 好嘛，又打脖子上带着一个来。 大姐姐掌印是个官娘， 官娘 二哥哥也到南京去赶考啊， 怎么样， 一去六年他老没还乡， 没回来， 蹦蹦蹦蹦蹦 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 二哥哥去了一天，我在墙上画一道， 留个记号。 两天不来，道成了说， 那就画俩了。 二哥哥一去六年整， 怎么样？ 横三竖四画满了墙， 好六年了。 若不是二老爹娘管奴管得我们紧呐、啊， 怎么样？ 想到文画在了。大街上啊， 哎，满街画道去， 蹦蹦蹦，蹦蹦蹦， 哎， 噔噔噔一个噔噔的噔噔噔， 这玩意儿累的很不累的，你这一人穷忙和 尚。王二姐儿， 王二姐 泪汪汪， 哭了， 思想我的二哥哥。老没还乡， 那要啥办法呢？ 不老不登，嘿，想二哥想的我。一天吃了八斤饼啊， 八斤， 想二哥、 啊、 一顿喝了四盆汤， 好家伙， 八斤饼、 嗯、 四盆汤吃完了觉得有点撑的慌， 是撑的慌啊， 我的二哥哥 啊， 有官没官你回来一趟啊， 回来干嘛呀， 你搀着二妹妹我这上趟茅房啊， 没听说过， 好了，听众朋友，欣赏了侯宝林先生和刘宝瑞先生表演的这段王二姐思夫，我们今天开心茶馆下午时段的节目呢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大鹏感谢您的收听，今晚的9:30在我们晚间版的节目中，我的搭档季彤还将接着和您一起分享现场评书，也欢迎您到时关注我们的节目。 在命运广场中央等待。